仙，在河前生大那个蝴蝶口，两道柳眉细又弯，眼若寒星鼻似玄丹，朱唇紧闭粉面微眼，猩红战袍衬金甲，随风飘摆他那红佩剑呐。恰似烈焰火一团，英姿飒爽豪情满，意气昂扬遮云天。一双鼓槌在手中攥，眼望着江心把眼瞪圆，见远方刀光剑影战云弥漫，而听得杀声阵阵，河汉连连。宋军的战船波涛四散往回转，汉室中他是甲乙败退，就在山脚前金乌珠大小船只紧随后面，他是穷追不舍，毫不凶残。忽然间宋军的战船全都不见，眼前茫茫芦苇滩，迷迷杂杂遮天地，凶险莫测，金兵为了难，猛听得战鼓震天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四方山剑，在江中横冲直撞，金兵的剑扑通通扑通通，纷纷跳进江里边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、金乌珠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又听得二虎鼓的粗暴抖，咚咚咚咚咚咚咚震山环，船巨斗是蓝盔蓝甲蓝旗袍，乌鸦如波涛万顷江狂澜，宋军在船上燃起火箭，嗖嗖嗖嗖啊嗖的火射船，金兵的战船被截断，烈火熊熊起了浓烟，金兵被烧得骨焦肉也烂，爆头栽进江里边，亮红雨双手擂起三通风，连玉桃李冰。 带穿七方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金木竹娃娃不爱叫，是重要圈套忙穿江陵往回返，哪知道身边天降，断了退路，原来是寒食中迎面来接拦，穿你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的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金兀术惊慌逃命，狼狈不堪，杨红与金山擂鼓战敌口，扬名千秋，就在万国传那一呀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从 乃是奇才。富有良谋，以管乐不逊，胸藏书籍呀，与孙武并排。周郎闻听，哈哈地大笑，说：“子敬啊，子敬，照你说，此人可不比呀。”苏子翻台，莫非能惊天伟地主成败？莫非能安邦治国定兴衰？你既然将他说得这般的好啊，你去问问他，欲破曹兵有何妙计？献上来这位鲁子敬，果然去把庞统问，遂将那庞统的话语呀，对着都督讲明白。那庞统说，破曹需用活公鸡，怕之怕，只要一船起了火呀，其余的船只都会散开，除非是与曹操先上的连环计，叫他自己把大船锁起来。终于闻听，深服气论，说此人可用啊，却有失才。愁之愁，庞统如何到曹营行此计？这时节忽见一人在帐外徘徊，有文报蒋干求见那周郎，可喜出望外，连说好好好，这位县城的引荐人想找都找不来呀，可谓贵是善财呀。 将我的书信拆，更有甚道 到了我的书信不辞而去，坏了某的大事，可太不该。此番无故地又来此地，我料你不存好意呀，定怀鬼胎，留你在军中多有不便，命左右将他送往西山背后那座小院宅，无奈何蒋干只好到西山去，终日里愁上眉头，闷在心怀。这一日星落满天，独步走出门儿外，猛听得有读书之声穿过来，寻至前见草庵灯下，一人正把兵书送，心暗想，定是其人隐居在此茅屋草舍做书斋。蒋干想罢叩门求见，互通了姓名，走进屋内交谈起来。蒋干得知此人是庞统，劝他归曹，说都可不能待。庞统说，我早有此意，只无人引荐。蒋干说，咱今晚就走，引荐之事理所应该。这蒋干千帆道书折了江北两员将，此一举将83万曹兵又推向悬崖呀，他是静等着往下摔呀。冲冲炸 案件超过排列，中藏小船四处铺开，错落有致，起伏有序，出入有相，穿梭往来庞统说，丞相用兵如此有法，那周郎定然兵败命哀哉。曹操说，先生过誉，上望指教，看一看有何纰漏，请讲出来。庞统说，水军操兵其法甚妙，但有一件需备良医与药材。大江之中多风浪啊，战船岂能不倾不歪，北兵不惯乘船作战，受此颠簸呀，难免呕吐染病灾。连日来曹操正然忧虑此事，听此言，忙问先生有何良策，请讲出来。庞统说，大小船只皆搭配，三十五十为一排，首尾全靠铁钉锁，中间皆用木板塞，人可行走，马可过，如履平地岂不稳哉。孟德连说，良策良策。庞统说，御前之见丞相自裁。这一回庞统献连环，存心把曹操害，但等那火攻之日，把曹营战船烧起来，想拆都拆不开呀。 朋友们，下面这个节目呢，单弦儿《将军的情怀》，那么演唱者呢是和国家一级演员刘秀梅为大家演唱。 伟大的精神，战火中日本的孤女，水问东海有情传音信，当年的小姑娘今日的美穗子，全家访华来探亲，皆因有四十年前的一段事才引出这四十年后传送的信。全家访华，那正是八零年初 下十分。连日来有一的阳光沐浴着全身，这一日他告别了石家庄，到外地去访问，中国朋友齐来还相送，依依惜别有情深。每岁子不敢交家计动半分，想起来自己半生的遭遇真是一言难尽，历经艰难饱尝酸辛。40年前日本侵华有疯狂的野心，妄想把自己的邻国用武力并吞，中国人民怒火万丈，同仇共恨，奋起抗击，英勇绝伦，团大战震撼人心，八路军的威名天下皆闻。我的父母双双丧命，成了侵略战争的牺牲品。那倒塌的住房也被大火焚，剩下我这5岁的孤女都哭哑了声音，抢救我脱险，多亏了八路军，大恩难忘，心头深意。重生更要感谢将军聂荣臻，在山村内委托专人把我照看，他是一位中国大娘淳朴的农民，大娘她养我精心照料，他为我操心劳力，费尽了精神，夏夜里手拿蒲扇把那蚊虫驱赶，月光儿照见他脸上热汗淋漓，悠悠清唱那摇篮。 然的声音。长大成人，家庭美满，忆往昔看如今，半似梦境半似真。想我这辗转回国的幸存者，四十年来常念着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。这一次飞越东海来访问，又接触到伟大的中国人民，我曾到新井车站游故地，我曾到烈士陵园吊英魂，在北京聂荣臻将军会见了我，难忘他那仁爱的心怀，广阔的胸襟。君赠我一幅画，虽寒山有雨深，青松不老梅花桥，翠竹亭把成精神，亲切地叫他男人肺腑，将军的面里，刻骨铭心。那场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也使日本人民遭受了惨痛的沉沦。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，为日中友好万代春，我愿做那献身的人。车站上即将登城的梅穗子思绪悠长啊，感情深沉，正思想见一位老妈妈向他走近，身体结实年过七旬，上前拉住美穗子的手说：“ 好闺女，我听说你今儿个要走，心里难舍又难分，我连夜编了顶新草帽送给闺女，你戴在身。晴天不怕阳光晒，阴天不怕雨水淋，礼物虽轻休嫌弃，这本是乡亲的一片心，我盼你不忘故地，常来走动。在这里，家是你的家，人也是你的亲人。美穗子闻听寄情容，泪珠儿点点洒一襟。中国人民真是好，他多想当年养育我的好母亲，老妈妈您这如山的盛情我捧不下，难为您偌大的年纪还为我操心，这万语千言有何用，难表达我内心的敬意永长存。美穗子全家深深受感动，向大家鞠躬致意表谢忱，站台上众日朋友叙后意，蓝天下处处锦绣好乾坤，这正是扬子江相逢九州水，富士山分外相连忙昆仑，但只愿众日人民友好往来，世代 好，下面请朋友们欣赏《梅花大鼓》二泉映月，演唱者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季威。 起了千枚桃花，街头卖唱，好可怜他饥寒交迫， 换了铜钱往里扔，不料想法师里逼我回道院，他骂我触犯教规，赶出门庭，出院来又不见秦美的踪和影。从此后音讯全无，消息不通，想秦美你定是羊入虎口，身遭难，我好比鱼落沙滩，苦大争，但只见二泉水流，月光依旧，同名的人儿今是难逢。骂一声苍天不大，穷人连念，世间何时扫尽不平，正思想忽听远处有人呼唤，西长园中，二人拥抱流同泪。阿炳说：“若不是相逢，在梦中。”秦妹说：“真。”是我不是梦，秦妹我九死一生，逃出火自从那日分别后，你回道院，我返家中，又谁知被人骗卖到灯船上，正日里陪酒伴唱，任人欺凌，恶船主皮鞭抽来，藤棍打，血泪浇灌我忍气吞声。今夜晚逃出虎口，来到此地禀哥呀，从今后咱永不分离，共死生。阿炳说：“但愿咱俩相依为命，如同这清泉流水，伴月明。”我已把二泉明月变成曲，我演奏秦美品评，阿炳他心情激动，把琴弦调离。 四十节，夜阑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月色皎洁，泉水澄碧，阿炳禽类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。只见 荡漾漾一对情人影倒影，情车车两位红绿似游龙，翩翩薄云情意动，一轮皓月隐幽冥，清风徐徐穿呀云，泉水匆匆。 苏曲哀婉凄楚似秋蝉悲切，听琴音辗转呼唤似杜鹃啼鸣，诉尽了世上不平人间苦难，渴望幸福盼想光明，一曲奏罢情未尽，二人心